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特别是内湖女童小灯泡命案更一审，高等法院今天言辞辩论终结，将在明年1月21日宣判。小灯泡的母亲王婉玉这一次也出庭陈述意见，并且敬请法院将凶手王景玉判处死刑。他在庭外发表声明，强调案件发生至今，家人的心痛仍然无法平息，巨大的伤痛留下无法抹灭的伤痕。我们想要的是小灯泡没有离开，退一万步，我要其他的孩子不要再遭受到同样的厄运。一命抵一命是对小灯泡生命的羞辱，在我的心底，小灯泡的命绝对不会跟王先生的性命价值相等。王婉玉说，身为被害者家属，我们相当恐惧现有机制无法确切避免再发生以及彻底教化，因此我们无法承受凶手回到社会。我们希望法院依法将被告跟与世永隔。他认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表彰我们对于灯泡性命的重视，那就是让灯泡成为因为无差别杀人而受害的最后一个孩子。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造势场合上抱婴儿一事引发了争议。三立新闻台引述其他媒体报道指出，韩国瑜未经母亲同意抱起现场婴儿，导致婴儿母亲愤怒。但是还原画面却是婴儿的母亲主动将婴儿抱给韩国瑜。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浅秋今天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三立新闻部副总经理李天仪、新闻制作人庄之轩、记者程彦豪违反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王浅秋说，如果三立新闻、三立新闻网的新闻报道是引述其他媒体的资讯，应该在报道新闻时加上网传、据传、据称等才是。不过李天仪等人却在选前敏感时刻制造假的新闻，企图影响韩国瑜的总统大选选情，因此决定提告。韩国瑜阵营委任律师叶庆元说，有网友在脸书上指这蔡英文总统的论文门的事件，警方认为是假新闻制造谣言，并且加以约谈之后移送法办。韩阵营没有公权力，只能够寻求被动向检察官提起告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不参与2020，最近接受专访时坦言后悔没有坚持下去。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要选我们就帮他，不选也没有办法，不过时间已经过了，后悔没有用。郭台铭也透露，对于柯文哲跟柯妈妈感到很抱歉。柯文哲强调，哎呦，这没什么小事情。郭台铭在专访中也分析，民众党可能会成为柯文哲的包袱，也是影响柯文哲参选2024的一大因素。柯文哲坦言，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到时候变成立委跟总统票分开投票，技术上有点困难。对于郭台铭宣称2024如果需要他永远都在，柯文哲是否担心郭柯对撞？柯文哲只说2020选完再开始烦恼2024都还来得及。中日韩第七次商务峰会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中国、日本以及南韩三方签署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FTA 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等自由贸易协议以及经济一体化领域的合作，并且就深化新产业合作达成共识。南韩总统文在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这一场会议，并且在会后签署联合声明，三方针对支援自由贸易以及经济一体化领域、深化产业合作等达成了共识。

你就是刚来人家电台，然后就要取代人家。 而且我刚刚想 说，多少人工作呢？ 刚刚听到前面那个片头，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我是玛丽，我就想说，我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要当玛丽，有一个人当马克这样子。 所以那一定是你啊，玛丽，一定是你啊，豪平。 怎么这样讲话呢，鸡鸡哥？哎、欸，大家，我不是在讲什么粗俗的话，我在讲的是2019年年底现在最夯、蓄势待发的一首强档歌曲《鸡鸡哥》， 来给我一点掌声好吧，给我一点掌声。没错没错，就是我自己的个人作品，等一下第二个小时的开头我会播这首新歌给大家听，就是强迫置入。 而且我们现在在人家那个831的歌外面在讲这个东西， 认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来代班嘛，所以我们还是也准备了一些歌要来分享给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听众朋友。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就是831跟911，然后 MV 是反骨男孩，这么饱满的一个阵容， 这个阵容这绝对是破百万点击的、啊、 没错，他们第一天就破了22万，我就直接说我好羡慕。 我们就不多问你到底那一支现在目前的点阅率是多少， 不要问，等下就点就对了。好，先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做马子狗。抱歉，我的马甲只能人才懂轻重缓急，不怕没义气，没志气，怕你有生气气，怕我一秒气急。曾经排队快前冲，别深情成女友空。逛街别逛到脚痛，洗干净眼神脱手，为你做只马子狗。哦哦哦，好兄弟，讲话都没空。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上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曾经失业受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条子就牵着走，石头铁链而且还很重，被人报废了谁能动，这么吊才的招还要空。谁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我的乖，女人们都把我当天才，我是个忠诚的九零，爱了我的 baby， 各位把手举起来，为你做只马子狗。哇，现在歌都可以写这么入骨吗？ 我看一下他写什么。 他写每天晚上要跟你蹦蹦蹦 蹦蹦蹦。 现在可以唱的 有比某个人写的鸡鸡歌还入骨吗？ 好，对不起，我在这边跟大众道歉。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个歌，我在第二小时会播给大家听。好了，刚听到歌曲就是831跟911合唱的这首歌叫马子狗。哇，很贴合男生的主题哦。 对啊，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新时代的男生不是马子狗就是单身狗，怎么样都是狗， 就我们两个嘛。好可怜的圣诞节。 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单身狗，没有一个人是马子狗的状况。 好想变成马子狗、哦、 好想要当狗也 OK 啊，对不对？ 对，我们现在就是边录音的过程中呢边真有。 你是说你一边扶着那个麦克风，然后另外一只手是在滑手，就是哎、欸，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有没有空，有没有空。 没有，不是这样啦，我们现在我另外一只手现在是在滑手机没错，但是我是在看飞碟联播网的这个同时 APP 上面有很多人在互动，所以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等一下呢也会念出比较有趣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啊，我刚刚有在粉丝团 po 文说，哎、欸，我跟大天今天来代班玛丽马克这样子。 对，我们不是预录的哦，因为已经有人留言说声音很大声，我们不是预录的， 不是预录 live 才会控制不了这个是音量的部分，好不好 ？OK， 那现在听到第二首歌，因为今天选的这个歌呢，都算是好朋友歌单。 哎呦， 对，这个是不是说邓紫棋是我好朋友、啊？ 我刚才在想说，哦，你什么时候跟邓紫棋有这样的交情？ 是拍他 MV 的廖仁帅 啊，对， 对，这个是廖仁帅拍的最新上。一天就破百万了 啊！哎、欸， 我是不是在拿石头砸自己脚？ 没有，你这是有一个好的目标，就是我要以他们为目标往前进。 对，这首歌叫《摩天动物园》，这个 MV 你有看吗？ 我还没有看这支，但是 这 MV 很酷。 仁帅是不是都拍一些就跟摩天有关系的？ 对，他之前拍《摩天大楼》， 对， 然后现在要拍《摩天动物园》。 那你怎么不叫摩天鸡鸡哥什么的？ 我是摩登大圣的装扮啊， 也是呢哦，一定要有 魔 字。 也有魔，好，那这首歌来聆听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MV 的细节。摩天动物园。 先生态度歪的字，长得最无奈的是他是怕是傻子，你若不想被拍着吃必须磨砺牙齿，别人能主宰别玩都只能把他出卖，再无奈也只是成功无法避开的负担，让彼此爱上不满，一开始他就不出来，再一直腐败他像骨牌麻烦的覆盖把你毒害，单纯那一群小白桌被名而利心跳摆布，一副都故意小快步沦为了超白诺，买了灵魂老财富，一个个红的快速却饿得变了排骨，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他就败露，当初的憧憬要来我最后能冲动跑来哭，这回一个姑娘的不得尊重，这回大众不在乎微笑观众，于是一群羔羊卑微的愿望是努力几经荒凉庸俗的天堂，那些被鬼影的猪他们眼睛深红，别人成功于是学着蟑螂拉住他的枪，不怕黑夜不怕脏，打不开天上为了前往挂下的肩膀，我乱摸天都不远，我没的野兽周旋，我看他黑白的脸一张张别走都在一天前，热闹戏太过的画面就站在爱与恨之间，天使与魔鬼都在身边画着没终点的圆圈， 有人留言说第一个小时的主题是什么，主题 这个节目有这么严肃吗？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主题都讲，就是我们今天来讨论的是这个二十一世纪台湾目前的政经现况这些东西。 这你想聊吗？ 这另外一个节目这飞碟其他有节目可以聊这个， 对对对，我们的主题刚有讲啊，好朋友歌单啊， 好朋友歌单， 对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年底有很多的好朋友发片嘛， 对， 所以我们就播一下他们的歌。这位是你好朋友吗？ 其实你说接下来这一位嘛、哦、这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我当好朋友啦但因为是这样子的，他之前去上露露的节目，然后他的粉丝呢都跟我讲说，豪平你是不是没有加清风的 IG， 我说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追踪他， 他就对没有追踪，然后说清风在那个节目上面公开的讲说豪平一直模仿我，但是都没有追踪我的粉丝， 那你干嘛不追踪呢？ 不是我跟你讲， 你怎么那么失礼啊， 我有追踪粉丝团，但 IG 因为我真的用的比较晚一点点、我甚至不知道他本人有用 IG， 哇， 所以我 IG 其实比较多是私人的。 那你后来讲完之后呢？ 后来我追踪啦，然后还传了一个讯息跟他说道歉啊。 那他有理你吗？ 完全没有啊我趁这边喊话一下啦、太空人啦、 对对对，太空人吴青峰的作品，那个 曾经那么靠 近，还是我们把音乐拉掉让你唱你觉得勒？ 你知道刚才底下有些人说什么想要听那个什么小情歌现场的， 好、那就把音乐拉掉啊 先听先听先听， 先拉掉先拉掉， 先听先听先听 啊，听这首吴青峰的太空人。 对啊， 寂寞的太空人，当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而不凡的生活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见我曾在那为你兀自亮起，见的心已是数千年前死亡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中你在对谈如许彼此静的日子里，时时刻刻我的环境无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稍微来做一点以下犯上的事情。 怎么样，你要跟着唱吗？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我着力在对谈如雪彼此牵引的日子里。 我们现在正在计算收听率啊，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有任何的波动，我们就算你的。 我们很期待说本尊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把 IG 这件事情解开心结。 哇，这个线上交朋友的，对了，空中交朋友。 哎，我其实真的很感谢清风，哎，因为 对，这真的，其实我们默默的要感谢很多很多，就是他们可能 被我们亵渎的人， 被我们丑化的人。 没有，我们是因为喜欢他们的歌曲，喜欢他们的作品，才会去模仿他们。 对对对，前提都是因为他是我们欣赏的偶像。 对啊， 对，像上一次，我记得几年前张学友来参加金曲奖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他讲话的时候，我以为是杨森达在模仿。 大家好，我是 来七八糟的， 什么东西？ 他真的，他讲话逻辑，杨森达模仿的很有精髓，就是我觉得这一批模仿的人都非常爱他们的偶像， 对， 所以真的都我不。因为他们毕竟我们不是他们本人，可是不知道他们心情怎样。但我真的以我的观察，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在模仿每一个人。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我遇到 Roger 老师本人，然后他看到我 就，他拿眉笔乱涂你的脸， 谁叫你要乱模仿我？没有，不是，没有，他就跟我讲说，哎，豪平，我都有看你的模仿，我觉得你模仿我真的模仿得很像，要加油加油什么的。 哇，哎，现场用耳机听更像，哎，我不知道听众用收音机或者是广播。 我每一次不管去上什么广播节目或者是录 podcast 什么，最喜欢模仿，因为那个音场的感觉啊，它是最像那个我们想要呈现什么，就不会有外面很空旷的感觉去干扰啊等等。 我觉得你可以去练和声，哎，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和声，啊。 你去练一把和声，练好，你以后就可以跑他的小巨蛋的 tour。 你是说 清风的 tour， 清风唱歌，然后 在后面也在跟他一起摇摆， 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很不错啊。哎，这工作也可以上小巨蛋的， 这么酷哦，哇塞！ 而且通常那些和声都是很大咖，现在和声越来越大咖， 所以反而是说，你如果说真的学会和声的话，哎，你多一个收入， 多一个新的工作，而且可以去巡回全世界。 哎，好酷哦！我跟你学一下怎么和声好了， 不然。我不会， 就有问讲半天。 Hello， 我不会哦。 Hello， 不好意思， 是在 Hello。 刚才那是吴宗宪在讲 Hello， 哈。对，好， 宪哥，哎，接下来这首歌厉害了。 对，这首歌呢，哎，他们说今天是费玉清跟清风代班，还是我们接下来都用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清风。 啊，大家好，我是小哥费玉清。 今天很开心可以来主持这个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哦。啊， 毕竟我们都是老哥哥。 不要这样子讲啦，其实我们很开心说可以在这个地方做电台，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当来宾，那今天来当 DJ， 其实我觉得相当的荣幸。 真的是以下犯上。 你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那为什么要叫你好了？因 为什么？ 我的歌已经在播了。 没有，继续聊啊，我们继续聊。 不行， 整个我们 这首是我今年1月23号《自由日报》的发行的一个单曲，叫做《记得我的歌》，先听。 哎呦。 是啊，不得。 就请你记得我的歌，也重拾曾经的狂热，那些感动的吻和每一字每一句，它反复深刻着灵魂，是不留遗憾的活着，生命无法是安抚的。若我先行，你承诺，请你记得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陈大天，也就是我本人在1月23号发行的单曲。 听到这个啪啪声，这个啪啪声是我在拍手。 OK OK， 因为大家看不见，我要解释一下。 对对 对, 对，因为想说就是有杂讯。 太好听了，哎、 谢谢谢谢谢谢。那这个作品呢，在今年很幸运有两首作品可以分享给大家。 哎呦，另外一首作品， 第二个小时我就会播第二个小时，因为不能一个小时播自己两首歌， okay、 会被听众骂。 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现在进广告了。 进广告。 劲歌金曲，是谁能将就杨丞琳的献丑？ 这是我的失落，那是我的坠落，你没有多龌龊，你从不皱眉头。这是我的伤口，在你怀中错，丑陋才会让爱变得低头，眼神不够成熟，微笑不够温柔，我就给你收留，麻烦你将就。时间走到尽头，谁能够抵过白头？不介意这双手多重，你和我 勇敢软弱，眼泪伤口都是杨丞琳对爱的献丑。杨丞琳三十以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吗？公主游轮旗舰盛世公主号现正推出限定航次，内舱第二人免费的超级优惠，你也可以选择好礼二选一，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一万。2020搭乘基隆港出发的盛世公主号，不仅畅游日韩独家新景点，还有超级优惠，现在就给自己放个公主假吧，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家有两个孩子，多亏有费宏泰，让幼儿学前扣除额从25000提高到120000。 对啊，除了夫妻标准扣除额比单身多2倍外，还推动长照特别扣除额，让我们一家三代在明年报税能减轻不少负担。 我是三号费宏泰，2020拼胜选，我从政25年，用心服务，将您的托付做到最好。 信义南松山立法委员恳请支持三号费宏泰。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为渴望理解的你我唱着解剖系催泪歌姬张若凡。张若凡2019首张个人专辑《都不美我他》，12月24数位实体感动发行，浪漫。 我是娃娃魏如萱。 Hello， 大家好，所有飞碟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来到第二段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陈大天， 我是黄浩平。 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林俊逸的歌，叫做《故人香》。为什么今天选播这首？不只是因为呢，他是我们演艺圈的好朋友， 对， 是因为这首歌是黄豪平写的词。 耶、欸！听一下，听一下这个词，《故人香》的词。我觉得当初，但我又要讲话，又要听，好挣扎哦。 没关系，那你可以讲啊。看你精简的讲一下， 就大家 分享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年那时候写的时候，我才2012年，那时候甚至没开始谈恋爱， 那时候不会写字， 不是也太惨了吧？24年到那时候都还不会写字，我到底怎么考到政大的？没有，那时候2012年我还没有谈恋爱，所以我硬是写了一首 情歌吗？ 对，而且是这种古风古味的这种复古感觉的那种情歌， 所以你是用想象的？ 对，我觉得那时候有点未赋新词强说愁。 哇哦，所以你后悔？ 我应该说我 先，还是想说，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再来一次，你想要先谈个恋爱再写？ 我希望说，如果这首歌有机会重制的话，嗯，我现在写 可以 会有不一样的。 你付6万就可以， 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 好， 你说我彻底把它买下来，就俊逸这首歌以后就我来唱了，这样子 也行吗？ 真的可以吗？ 可以啊， 我到时候问一下俊逸，我们再 call out 出去问一下俊逸。 今天好像麻烦很多人，我们先听一下林俊逸这首由黄豪平写词的作品，这首叫做《故人香》。 花的事难藏难忘， 是旧情熬的香，难藏难忘。 哎呦，还嗯， 是我没有算好它结束的点。 刚那个是一个 RMB 吗 ？RMB RMB， 哎、欸，真的，我觉得好希望可以再继续写词哦。你好好，你还可以继续创作。 对啊，所以你赶快加入我们呢、啊， 因为我觉得 加入我的行列。 后卫后卫 好不好？ 我觉得我现在光是写那脱口秀段子就有点自顾不暇。 其实写词就平常就写写，然后最主要是看有没有人跟你合作到这样。 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听众有哪些人听过我的现场的脱口秀的演出。 哦，对对 对， 对。 因为我真的2019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用脱口秀被大家给看见了， 是还主持了金钟红毯。 哎，谢谢。我觉得说 好棒，而且你好棒、哦哎。 不要这样子说，鸡哥不要这样子。 今天是自肥单元，已经有人留言了， 有人说自肥，我觉得严正的要讲一下自肥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怎么了吗？ 对， 自肥怎么了吗？ 哇，还改别人的歌， 还唱这首。赵小彤说大天刚刚那首歌好听哦，记得我的歌嘛、嗯、对不对？ 今天为大家选的歌呢都算是精挑细选了，就是有些 朋友的新作品啊，然后我们也分享一下彼此之前跟音乐的连结的关系。 因为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我是也有音乐梦想，你知道那时候当初啊，俊逸的那个唱片公司老板啊， 有想要签你， 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你跟俊逸好好搭配，你们就是未来周杰伦跟方文山。哇，他讲到这样子的用词，哎，天哪， 哇，那你更应该有前辈这样子给你这样的鼓励。 好了，明年试试看，多一些挑战。 啊、因为反正你的触角已经伸到很多艺人都还没有接触到的区块了，所以你去做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 你做音乐，我写词，我们就是天秤座。 哎呦， 天秤作词作曲， 大家快听不下去了，大家真的快听不下去了。听一下女生的歌，这是 IU 的歌，叫 Palette， 是跟 G Dragon 合作的歌。那他们两位呢，都不是我们的朋友，只是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朋友想要做歌，然后他给了我这个方向，所以我就想要听到这首好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听一下 Palette。전소리에만살아먹고주만됐던잡을지 yeah. 겨우숨은곡에남아기쁨도잠시안모아프니까만장춘이를 지은나오바는말이지금막서른인데나는절대로안해근데막어른이돼아직도한참어렸는데너보다다섯살밖에안먹었는데스무위살은안해고맘때 right 해 I don't want in the one at night 때그저 night 때가장찬란하게빛이나어둠이들이워질때도겁내지마너무아름다웠어꿈이활짝웃어언제나사랑받는날 Yo Hello， 现在是2:3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发疯了， 我是代班 DJ 黄浩平。 你在做作什么？什么奇怪啊？ 哎、欸，我很想要这样子报广播，你知道吗？哦、每天听到那个光 满足你的所有心愿了、啊。可是这是下午节目，麻烦你有点精神， 要精神吗？我想办法让国道上面的车子全部都出状况。 喂喂， 就是把它弄催眠， 不要这样子啦，不要乱讲话。 没有，我以前就很喜欢听夜光家族啊。上次我来这边接受光宇大哥访问的时候，我也跟他讲说，哇，我能够上夜光家族是， 像做梦， 对，就做梦的感觉。然后在那边讲 ，Hello， 我打开门，你就进来吧。夜光， 这次真的是他最强的 hook， 很厉害，很厉害， 都会记得， 永远忘不了， 真的真的。哎，那其实我们今天的歌，接下来这首歌，现在在放这首，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曲？ 因为我这两年很幸运参加了两次，就是我们那个音乐协会举办的创作营哦。然后呢，这个歌呢是在。我还没参加的那一届的，然后但是这一次我有跟他合作到的严云龙老师，他在第一届创作营写的歌哦，《红衣女孩》就是蔡依林，后来就直接收录了 哦，等于说就是这个创作营出来的歌曲、很多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歌， 就是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卖哇，对，等于大家在九天就是在圆山饭店很努力的写。像记得我的歌也是在创作营写的 啊，对，我记得那时候你一出来就说哦，一首很深的歌， 对对对对对，就 出来了， 觉得一定要自己自掏腰包。把它发行，后来公司还是付钱了， 就是那种啊，没关系啊，红包给你们，不，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谢谢，谢谢， 好了，好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个感觉， 对，所以今天这个阶段播的《红衣女孩》跟下一首歌呢，都是创作营里面的作者写的歌， 哇，好讲究， 对，所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MV 也是找了小 S 跟王伯杰来拍，哇，太厉害了，蔡依林、Jolin 的《红衣女孩》。 为什么钢琴琴键只能黑白交叉？为什么头像丢的不是红色是怕？蓝苹果怎么画怎么画，绿舞鞋怎么打怎么打，黑苹果怎么画怎么画，哎，听不懂就去玩耍。红玫瑰开了吗开了吗，红橙光点了吗点了吗，红衣裳脏了吗脏了吗，哎，你还没看我干嘛？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为什么 Prince Charming 总是身骑白马？为什么你的啤酒不是红梅沙瓦？ 听到的歌曲就是蔡依林的《红衣女孩》，我们刚刚不小心聊开了。 之前马克玛丽会翻这种事情吗？ 不会，因为他们自己控。 啊，对对对对，合理合理。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刚刚在聊的是说2019年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有点点在回顾。其实今天是平安夜嘛。 哦、对，平安夜。 2019的最后几天了。 我们今天好多 live 的东西要跟大家见面哦。 live 的东西，什么叫 live 的东西？ 我们家电台是 live 的，然后等一下晚上还有一个直播。 哎、嗯，对。 哇，今天好多 life 哦！ 今天你不用，这代表什么？我们今天很闲， 代表我们没有人约。 你看，有人现在在滑雪的滑雪的，出去玩的出去玩， 对对对啊、没事了，没事了。 很荣幸啦，我觉得我们的恋爱对象就是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 不要讲这种这么恶心的话，好吧？但是有机会可以跟广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过节，我觉得这个是蛮幸运的。 哎、欸，我以前真的是超爱听广播，下午听，晚上听，然后 现在在下午开车，因为我是开车族嘛，所以我还是很有机会可以就是接触到广播， 就是听听音乐啊， 对对对， 一边开车一边听音乐这样子，嗯、其实是很，我觉得听的过程是一种 疗愈， 对。 对不对？ 你默默的你就听着歌，然后哎，听到这首歌你觉得好听， 你还没可以帮你介绍， 手空出来你把它要转大声一点点、嗯，那就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嗯，你不像是说哦，可能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戴着耳机啊，一边做工作什么的， 对，有就一直有一种有人在陪伴你的感觉，嗯嗯嗯，就是像我有一个粉丝，他是我因为我之前也在飞碟有做节目，他就是我那个时候做节目一直累积到现在，他已经当我的粉丝当了十几年了，哇。就从电台 call in 这样开始。 哎、欸，我以前那时候在做 podcast， 嗯，很久以前在做啊、我在那个另外一个广播电台做节目、嗯，然后后来我把那个节目片段都放到 podcast 上面去。嗯、后来那节目收掉的时候，不是收掉，就是我们主持人被换掉的时候，对，那个在美国的就有粉丝写信跟我讲， 哇，觉得很可惜， 他就说，哎、欸，怎么都没有在更新的，因为他在美国听的中文 podcast 就是我们的节目。 对，其实有一些呢，在出外打拼的朋友，他们是蛮依赖广播的，就包含我记得像。电台不是那个 7-11 上班的、啊、就各个便利商店他们都是听广播度过大夜班的，嗯 嗯，常常听那有时候经过 7-11 听到哎、欸、这个歌怎么那么好听，这是谁的歌啊这样子、嗯、然后就会想要去追问啊，赶快上网查，甚至问店员等等的， 所以呢今天就是很开心，就是2019的快要没剩几天了、嗯、然后有机会可以在飞碟跟大家一个下午的两个小时时间分享， 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在跟2019年的回忆 对 做一个孤单的重逢， 很好，果然是老派艺人会有的介绍。这首歌是张志成的歌，然后是第二届创作营的一位歌，四位作者啦，然后其中一位也是我这次鸡鸡哥的录音师，哇哦，叫林振。 那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 《回忆是》。场孤单的重逢， 好巧， 就是你刚刚的介绍。 来，好好听这首歌。 爱都是听说，不同故事，不同的结果。说过的诺言很认真，牵着手，想牵着永恒。曾经唱着歌哭成泪人，曾经飙着车和生命拔河，好的坏的角色都模糊了。回忆是一场孤单的重逢，再见的时候已没人在左右，快乐悲伤终究要自己承受。想念 是枷锁，想开始自由，会是为了什么？那和做一场梦有什么不同？爱都是经过不同故事一样的结果，说过的海誓和山盟，现在呢好像一种幽默。曾经是我的变成他的，曾经不舍得最后也扔了，失去成了未能拥有的。会是一场孤单的重逢，再见的时候已没人在左右，快乐悲伤终究要自己承受。想念是枷锁，想开始自由，会是为了什么？那和做一场梦有什么不同？ 时间它粘稠，只看前路。你和我不停所有哀求，有没有如果 能不能够从来就不再回忆的范畴？ 你在过程中最后什么？当你想起什么，再继续往前走。 回忆是场孤单的重逢，像一次茶余饭后谈笑声中，却有股莫名感动。回忆剩下的伤口，你要它来做什么？一个人拿不走，最好放开手。 听到的歌曲就是张志成的《回忆是场孤单的重逢》，这个创作营呢办了三届了。对，然后你就是跟音乐相关，你有一些作品，或者是其实你没有相关，但你都可以报名，就是在不同的组别会去做筛选。 可是我听说好像要有音乐的背景才可以报名， 基本上还是要跟音乐有点关系啊。但是其实像你已经有一部有一首歌，那其实那就是算，他只要拍 MV。 哦，就只要说你有作品过，就有机会可以报名。 对，没错。 今年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对，所以明年大概会在五六月的时候。 哇，我真的觉得好棒哦！如果有一天就是脱口秀演员也有开一个就是这种脱口秀创作营之类的，三天之内要写一个段子出来，不知道会什么样的光景。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就是各 哪， 这是一个趋势啊，就团结力量大。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新的场地，就叫做二三 comedy， 就是以前是二三 public， 就是曾伯恩，伯恩夜秀的伯恩开了一个新的喜剧的场地。他前几天办了一个礼拜六晚上吧，一群演员们聚在一起哈，但都是外国人，都是 讲英文的段子， 对，讲英文的。然后他们是聚在一起来激荡写段子的火花。 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了嘛？其实 就有点类似像这样的工作坊，但中文目前还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 你可以号召啊。 好像可以试试看欸， 对啊， 但会不会变成大家互相偷梗，对不对？ 干嘛这样子想 啊？写出来了， 就是不能有这个想法。 没有，我说我怕我偷别人的，但是担心这种事情。 但你诚实，也算是很蛮诚实面对自己的。 太诚实了，没有啦， 不会啦。我觉得大家就是聚在一起弄一些喜剧，像你跟你巡回这阵子豪笑秀，然后跟两位朋友一起巡回， 对， 你们也是互相激荡，良性竞争，一直进步 啊。 其实微笑丹尼跟贺龙大家可能多人都听过，然后微笑丹尼可能知名度比较相对低一点，但是他其实也是很厉害，就是他演的喜剧节奏也好啊，什么东西，所以我很希望在，例如说我自己现在少有一点点在脱口秀上面的成就，就像能够带的话，就能够拉一个是一个，让大家一起把饼做大，大家一起来听笑话这样子。 对，希望大家呢，2019年如果没看到的话，还有机会看到吗？ 2020年哦，我们要看一月有没有机会。 你讲话为什么突然间变柯文哲？ 我是觉得哦，这个事情哦，这个不太清楚，2020有没有机会看到？那我们先不要想2020，想要2024哦。 2020你的规划是什么？ 2020我目前有个人专场比较大型的规划，但 真的 对，但是现在一切都还在规划当中，不是不跟大家讲，而是真的没有 太详细的资讯。 对对，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很多粉丝会写信问我说：“哎，明年有机会看那个你的脱口秀要在哪里才可以买到票？”我说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是真的。但是各位如果常常去一些喜剧的场地，例如说像是卡米蒂啊，还有现在新的二三 Comedy， 大家可以多去看看，有时候你就会在那边遇见我。 好的，这以上呢是黄豪平本人的2020的自肥规划。 是 那其实我跟豪平有一个联合的演出，虽然我们不会同时在台上，但是明年会有一个表演是会看到我们两个人的 变身侦探。 对，也是在剧场演出，然后要演回台北了。这次我们巡回了很多地方，终于要演回台北，希望到时候呢大家也能够进剧场支持。那不管是豪平的脱口秀，或者他其他的表演，或者是我的其他表演，都可以上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都可以有最新的资讯发了我们，麻烦帮我们按个赞，不要按两次。 对，然后刚才有个粉丝在网络上面说下小时单元是什么，下小时我们就要开始接 call in 啦。 好，那我们先进广告哦。 劲歌金曲， 一个人练习呼吸， 你有好好和遗憾说再见吗？用歌声说故事的女孩郑清慈，酒行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拥抱过爱的人们最怕突然听懂他的歌，一个等了7年的好声音郑兴慈，酒行创作单曲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献给所有错过，所有挥别，所有来不及的回忆。 我是真的错过了你，用眼泪换算天堂的距离，你没忘记我心里，就知道我交出真心。我失去的不是只有你，还有好多努力，好多好不容易。想念会心痛，是因为太珍惜。我会记得你和那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部年底最大盛事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又来了，史努比回娘家里，超值福袋等众多好康回馈，消费满额再抽曼谷来回机票，还有机会整单不用钱，用过奥斯汀就回不去了。12月28号到1月1号，今年只有5天，只有5天哦。台中市工业区21路18号，04-2358-0743。奥斯汀寝室金麦会全面开卖。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7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接臂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7号新党。 想念着笔默念你的爱，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宇及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 ，Jay Sean 比较浪漫；第4名，郑兴慈《想念是最远的旅行》；第3名 ，Trash 希望你回来；第2名，魏如萱《Hile So Zai》。第1名，杨丞琳 ，Love is Love。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只有细巧，就没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乐并非电 Network。 好的，回到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陈大天， 我是黄浩平。 在介绍这首歌之前呢，因为有听众有发问，他问那个 IU 的歌是什么，我就直接回答叫 Palette 调色盘， 调色盘哈、哦，讲完了。那现在好好来介绍一下这个团体，他是个四人男团，而且平均年龄就大概在21岁左右的鲜肉， 好年轻哦！ 天哪，很有才华呢。他们呢叫做 Nuvi。他们是有曾经去日本发展，现在又再回到台湾来发单曲。 然后四个人的组合呢，鼓手 Mark， 贝斯手 Jacob， 吉他手 JK， 主唱 Sean 的四个人呢组成的这个团男团叫 Nuvi， 然后推出首张 EP《共感时代》。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好，那等一下下个小时要接大家的 call in 来聊聊天， 主要要 call 的这个歌曲的方向呢，应该就是符合我们今天圣诞节的点歌， 有点像是回顾2019，守望2020。 好，哇，你是不是有在帮人家写竞选的稿子？听一下这首 Nuvi 早鸟。 谢谢你对我从不保留。飞走，你点点头，相信着我，青春春游时速几百公里离开，我不说 goodbye。 备忘录预告我冬天之前会渐渐会习惯没有你在身边，早秋的鸟到处这一乡野的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流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再推荐，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 汽车保养小百科， 春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安排返乡计划。 为了让旅途中能够平安顺利，对于爱车的行前检查就显得格外重要。除了要检查机油、汽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和动力方向机油之外，还需要检查水箱水、电瓶水和雨刷水。但通常你都是多久会更换一次机油？一般来说，建议5000公里或半年更换一次。但因为每个人用车的频率及使用情况不同，所以还是得依实际情形来选择更换时机比较恰当。另外，市面上机油百百种，年节出游前记得要选购经过认证、来源没问题的机油来更换，绝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油品，才能保护你的爱车，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嘉实多机油，时刻保护你的爱车，快上网搜寻嘉实多。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北市议会法规委员会今天审理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针对业者要提外送员保障出现激烈讨论，最后决定修改草案最关键的第四条，雇主必须替外送员投保最低保额200万元的意外险，而且不得排除外送服务期间以外发生事故的理赔。全案将在下一次的法规会继续审理。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认为，一般受雇关系有上下班，但是承揽关系或者是累劳工状况下，工作职场难以界定，发生事故的时段也难以界定。在保护最大化的前提下，不管外送员上班、下班、休息在家或者是去吃午饭，都在保障范围。意外险的保护方式是最大的范围，不因为时段、空间而不理赔，而且保费也不会因此更贵。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宣布，国内流感疫情正式进入流行期。统计上个星期，国内因为类流感挂病号超过10万人次，急诊类流感就诊病例百分比达到11.8%，跨越流行警戒值。另外，上周一口气新增55例流感并发重症个案，以感染 A 型 H1N1 最多。接下来，圣诞、跨年等活动频繁，提醒民众要多注意，做好防范。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国内上周门急诊类流感就诊达到10万442人次，比前一周增加了7.6%，急诊类流感就诊病例11.8%，超过流行阈值11.5%，进入流行期。上周新增5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以感染 A 型 H1N1 最多。近期社区流行病毒的型别则是以 A 型 H1N1 为主，跟今年4价流感疫苗吻合。新北市乌来区区民代表会副主席朱弘毅被指控去年11月选举的时候舞弊，让无意迁居乌来的宜兰邱姓男子迁户籍到乌来里温泉街的自宅，让邱姓男子取得乌来区第二选区投票权。台北地检署认定朱弘毅犯刑法妨碍投票正确罪，依选罢法提当选无效诉讼。台北地院原判检方败诉，不过台湾高等法院改判朱弘毅当选无效确定。高院认为，朱弘毅在刑事案件中承认提供地址让邱姓男子涉及，要求对方在投票时支持他，而邱姓男子确实没有居住在新涉及的地址或者是迁居，加上他两人不熟识，如果没有特殊的事由，没有必要主动提供自家地址让他人迁移户籍之用。此外，朱弘毅在选举中获得票数多寡，以及跟其他被选举人的票数差距和是否违反刑法没有关系，因此废弃原判决，改判朱弘毅当选无效确定。韩国浦项制铁位于在全罗南道光阳市的钢铁厂，台湾时间今天中午12点14分发生了爆炸，造成5个人重伤送医。根据韩国媒体 YTN 报道，消防人员正在持续的灌救，不过现场浓烟密布，连接全罗南道丽水市跟光阳市的李顺城大桥目前进行交通管制中。 中国通讯大厂华为在法国的公司推特转发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华为明年将会推出全球首款采用石墨烯技术电池的旗舰手机，引发中国石墨烯概念股应声大涨。不过华为手机产品线副总裁李小龙下午表示，消息是假讯息。此外，华为法国推特也随即删除推文。业内专家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墨烯从诞生到现在也不过15年，直到2010年石墨烯发明者取得诺贝尔奖之后，一切有关石墨烯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才正式展开。石墨烯电池技术要从实验阶段走到量产阶段，依然面临高成本等问题。石墨烯价格高达每公克人民币5000元，比黄金还贵10几倍。业界乐观的预测，就算大规模商用，可能也要在2020年之后。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点，来到2383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3点，成为219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8点，成为298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7点，涨幅1.26%，来到10183点。香港跟新加坡股市在今天因为耶诞节只交易半天。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5点，来到119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32亿。今天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车子陪我们一整年，要帮它除旧布新。 那我陪你一整年也想换手机。 哈哈，那就快回 Toyota。现在回厂享免费安全检查，换横滨轮胎最低71折，周周再抽 iPhone 11 Pro。 活动只到12月底，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 让台湾听见胜利的旋律。 脚踏着泥土挥洒汗水，用血一生跟每块心田，艰苦的眼泪终将蜕变，共创新蓝天。一步一步一步走向前。 台湾要提升，经济要 up， 总统投国政2号，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弱势家庭孩童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的年菜食物箱是受助家庭过年前最期待的礼物，可以陪伴他们度过温暖的团圆夜。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 米可酱美丽进化，极乐电音节奏，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米可酱首张创作专辑《Rock On》滚石电音现在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Trash。 我要放掉自己的爱，后悔也不怕失败，生命曾经我的。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陈大天， 我是黄浩平。 好的，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如期的要进行的单元呢，以往都是青春之歌，那今天要让大家过一点圣诞节的氛围，所以待会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放02-2363-9955，让大家来call in进来，点一些你觉得回顾这一年，然后符合这个圣诞气氛的歌。 就反正你想点什么，就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但是你要说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对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算了， 或者是你想要告白 也可以。 我们好希望有人在我们主持的时候 时候告白哦， 好希望有人在 感受一下， 重点是要在我们主持的时候告白而且成功， 对，希望我们能给你带来好运，虽然我们两个都单身， 当个过路财神呀，我们沾沾喜气嘛、啊、 可以可以可以好的，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呢，就是我在12月22号，也就是冬至的那一天发行的一个单曲哦，27号数位上架，这首歌叫做鸡鸡歌、啊、Lesson、啊， 你算啥小？我说你算啥小？我说你到底算啥小？ 我属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我有口鸡鸡鸡鸡鸡鸡鸡，我有七块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Mouse, cow,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sheep, monkey, chicken, dog, and you. 但我属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我有口鸡鸡鸡鸡鸡鸡鸡，我有七块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不鸡鸡鸡鸡鸡鸡鸡鸡，要讲几遍我数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我有个鸡鸡鸡，我有七块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不鸡鸡鸡鸡鸡鸡鸡鸡， 很冷呢。 我听了什么？ 行吧，还行吧， 可以。我觉得它很洗脑，很好记，它的旋律整体让我觉得说记忆记忆， 也是不用那么认真分析这首歌了。 所以我现在是乐评人，我不是黄豪平，我是左光平。哦，都有评，都有评。 好，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可爱的一首歌。而且那时候我上礼拜五跟大天一起做一个尾牙的表演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在台上跳的那个记忆记忆。 对，那时候他没有发没有发表，你们就手跳了。 而且那时候上台有一个是。 他们的同仁， 对，他们的同仁嘛，然后那个同仁他能够很快的上手那个舞步，哎，就机关的那个舞啊，然后还要比七块鸡鸡鸡鸡鸡， 所以麻烦大家去帮我冲一下点击率吧， 转发，就是现在有没有看到 YouTube 分享起来，拜托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歌，你想要学这个舞蹈，也希望大家可以拍影片，然后 Instagram tag 我，那我就会在我的板上把你跳舞的影片分享给大家看。 我觉得你可以办一个创意的鸡鸡歌改编大赛， 可以，我觉得事不宜迟， 然后赠送， 我先走了，我现在去办， 你现在去办吗？这么快吗？ 太快了，是， 你知道那个现在APP 上面的留言啊，高伟成说，不管是卖麻油鸡、旺仔鸡、烤鸡、炸鸡，都可以播这首歌， 太棒了！ 你就卖授权好了，你不要想要用这首歌赚什么钱，你就卖授权， 卖给李授权， 李授权吧， 是李授权。 讲什么东西、啊？ 我在胡说八道。好了，我们现在要让大家call in了，02-36-3995。那如果你想要再听一次的话，我也是不介意。 来开杠啦啊、哦！来开杠。 哎，那 现在有人打电话进来吗？02-36-3995，赶快 call in 进来，跟我们所有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你的故事，想点什么歌？我们如果这边有办法播得出来，我们就播出来。 好，已经有一个上线了， 好，来听听看。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 我是董董。 董董，哎呀，这个 你真是厉害， 大天的忠实粉丝。 谢谢董董。嗯，董董要点什么歌呢？ 哦，想点严爵的。 哦，你点严爵的歌，什么歌？ 至少我有我。 至少我有我。好， 为什么要点这首歌曲呢？ 就是希望，就是自己不管在工作上或是感情上，就是要保有自己的一个原则。 哦，就是不管怎么样，自己要挺自己就对了， 就是要 hold 住自己啦，因为不管怎么样都是自己，不会跑掉， 对对 对， 老婆会跑， 自己不会背叛自己， 老婆会跑，朋友会跑啊什么的，朋友会背叛你，捅你一刀什么，自己是不会跑掉的。 你怎么那么负面呢、啊？就跟数学，就跟数学一样， 就是、不想要被世界改变， 好， 不想被世界改变，很好。 我刚梗还没讲完， 你讲你讲，你要讲什么梗？ 数学是绝对不会背叛你， 怎么说？ 因为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我数鸡鸡鸡鸡。 好，我们现在立刻来听一下董董点的这首《至少我有我》， 至少你有陈大天呐、啊！ 谢谢董董，来听一下喽，圣诞快乐！ 才会真正鼓励我做一个更有创意的人，过一个更勇敢的人生。天空可以看到鸟飞，爬虫类才能变成人类，铺好的路有没有地雷，我想探险还未开发的事业。过桥再改桥，就算被人笑，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多么的棒，而且没有人抢。多年后我会转头望回，很庆幸还好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狠狠地撞撞开自己的墙，至少我有我敬我自己一杯，这一切因为得不到而美。在追寻梦想的我的价值观那些还是没变，每天刷牙和洗脸，努力要记得自己的脸。哦，再说现在的爱没办法再像以前，想爱就爱，纯白变成了黑灰白，但看开想说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多么的而且没有人抢。多年后我会转头往回，很庆幸还好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狠狠地撞撞开自己的墙，至少我有我敬我自己一杯，这一切因为得不到而 至少我有我。 Hello， 现在是3:16，刚才听到的是至少我有我，是严爵唱的这首歌曲。 现在一样是开放了0223639955。哇，现在满线了吗？ 有吗？满线啊， 有人要来了。 来，大家打电话进来哈，除了跟我们讲你要点什么歌，多跟我们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聊聊天哈。来 ，Hello， 你好。 喂， 喂，你好，请问你是？ 小龙。 小龙， 小龙。 嗯。 来自哪？ 对。台北， 台北的小龙，你有什么要跟我们聊聊天的吗？ 我想点邓紫棋的句号。 哦，点邓紫棋的句号。 句号， 这个歌对你来说，在这个季节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没有，我只是想送给我女朋友。 哇哦，她想必是你的小龙女咯。 她是你完美的句号，是 不是？这个是一个好的祝福吗？ 完美的句号， 应该是说，希望没有句号。 哦，希望永远不要有句号。 对， 对， 对， 无限的逗号， 对， 是后面是一个惊叹号， 写不完的故事， 永远是 surprise。 哎，那小龙，你今天晚上怎么样跟你女朋友一起度过？ 哦，她在上班。 她在上班， 那怎么办？明天吗？ 再找时间。 再找时间， 好的，没关系， 因为她上晚上了，没办法。 哦， 我上白天。 那你可以给她一点啊，那你可以去给她一点 surprise 啊，就是送个礼物。 有准备， 对啊， 太好了。 你现在跟我们讲一下你的 surprise 是什么？ 哈哈哈 全世界就知道 调查局吗？ 吃什么？ 然后 该不会是要吃鸡鸡鸡鸡鸡鸡？ 又在帮我打嗝？不要不要，可以让他好好讲。 烤鸡大餐， 你要带他去吃什么？ 吃 buffet。 buffet 听起来就很不错。 我觉得你们好浪漫，你们好像那种牛郎织女，就是一个白天上班，一个晚上上班，然后两个人能够相聚的时间就是短暂中间的小空档， 这样很好啊。 小 各有各自的这个 生 工作，对，然后在必要的时候就紧紧的靠在一起，这样子是会觉得最温暖的。 你们交往多久啦、啊、小龙？ 7年。 哇哦， 好，我们不能再说了，因为这样你哥都听不到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小龙点给他的女朋友，希望他们有无限的逗号，绝不句号，邓紫棋的作品句号。 去的整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永远那里听话的傻瓜。 Hello， 现在3:20，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是黄平， 我是大天，现在是我们的 call in 时间， 自由聊天， 对，来分享一下在今天平安夜要点什么歌呢？ 对啊，现在有王还在线上的，好，来我们来接听一个观众朋友的电话。 嗨，你好 ，Hello， 请问你是？ 我是大头。 大头， 大头，大头， yeah. 大头你好， 你好，你好，那个豪平跟大天好哦 ，Merry Christmas， 很有中气的声音， 那、啊、很有中气，他说你 中气， 声音很洪亮的意思， 还可以啊。 好，那你想点什么歌？ 我想点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 离开地球表面，经典的歌。 你是有计划要去哪里旅行，是不是？ 应该就只是去月亮而已吧。 这么轻松， 好远啊，好远。 那你点这首歌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明天要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哇，好爽哦！ 是五迷啊，五迷五迷， 没错。 他最近是不是有那个、啊、Baby Blue 那个活动？有一个那个什么、 欸？哦，他有小舞台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的，外面有。 你是要去听这个吗？还是去听他的那个？ 当然是里面的吧， 里面的演唱会， 里面的、啊，里面的、 啊。你有抢到票、哦，哇塞！ 所以我才说好爽啊， 啊真的。 对啊。 好吧，啊，你是自己去听，还是说跟一群朋友？ 还是跟女朋友？ 跟我老婆。哇 哦，原来已经结婚了，好浪漫啦！ 对， 听众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进来，闪瞎我们， 很好，我们是喜欢这样。 明明是只有声音而已。啊，那今天你们要怎么样度过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嘛， 对啊， 就是等待明天的来临啊。 哦，也是啊，可以好好的把歌单练一练。 把那个精力储存下来，好好的明天用力的唱，用力的跳，这样。 对啊，哎，那个豪平，我要跟你讲， 你说， 我给我看你上那个《风神无双》的那个舞台词，我觉得你的演出超赞的， 谢谢， 很棒， 喜欢的， 谢谢谢谢。其实那天玩的也很开心，嗯。 大天的部分呢、啊，我超喜欢他之前演的一部叫《爱的3.1415》。 哇，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你有这么认真看我们的作品， 我很认真， 谢谢你。那我们马上来听大头，明天他就要去听五月天的演唱会，这首歌叫做《离开 地球表面》。 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 好的，如果没办法去看的话，就在下午这个时间跟着我们的播放的音乐，假装在五月天现场吧。 你就戴着耳机，然后在你的床上用力跳跳跳跳，离开地球表面，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电视。 你是不是因为有人在 App 上面说你讲话很像景广，所以你现在开始 装？好的，现在不是我们所有的用路人朋友们呢，我们左边那条呢，目前第六国道上面呢，有一台车已经开到了安全岛上面。 不要乱讲。好，那我们现在在接听下一通，来请 ，Hello， 你好。 哎。 嗨，你好，怎么称呼？ 呜呜， 我什么？呜呜哦，呜呜呜呜了 啊，呜呜了。你是那个我苗栗的粉丝呜呜吗？ 对。 哇，猜中了耶！ 呜呜，你好，你要点什么歌呢？ 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 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哇，今天播的歌都很内心的感觉， 而且很励志，很励志。呜呜，算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心，因为每一次有脱口秀的时候，他都会不辞辛劳的从苗栗赶过来，有时候到台中，有时候到台北。那我觉得每次我觉得啊，好心疼，我说 铁粉， 很感谢他们，但是又觉得说很舍不得说他们这样子舟车劳顿这样子跑到这些地方来。希望是我的演出都让你开心， 我都很开心，大家的也很开心。 好的， 谢 谢 谢谢。那你今天打算怎么过呢？ 跟你们一起过。 啊，可是我们四点就要收播了，怎么办？ 我还有八点的直播 啊。啊，对，我们八点还有直播。可是八点的直播，八点的直播，我们有我在粉丝页上面打广告吗？ 我不知道哎、欸，哇！等一下再看怎么分享那个链接好了。 我们要开始直播之前会再跟大家讲，反正就是锁定我们的粉丝页。我们今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还会有个直播。 好， 好 来听这首污点的卢广仲的《一定要相信自己》。 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狂风吹了，大雨洒落。拥抱什么，坚持什么，穿越孤单，只能让空白拥抱我。呜呜，呜，今天过去，就让我沉沉睡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今天过去，今天过去，疼痛会过去。睁开了眼，明天会美丽。 就快成雨季，拿出了纸和铅笔，也无法算计，把太阳一口吹熄，找不到逻辑，反正这世界本来就没道理。 二十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二十年后的疯子自传。吴青峰附中时期所创作的第一首歌《葵》。 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很不可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也许我连空全都荒废，再替你想起忘记谁，可能连家都没有滋味，欺骗了谁与你相 二十年后，吴青峰全新版本《回》，继续任性做音乐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杨景华，人生要走在对的道路上。从捷运 A 7站走进落雨松平原，拥抱温水泳池会所，还有购物商场，随时去 shopping， 真爱就在你身边。 首付29万起买2至3房，当红巨星，热销超过500户。新复发，华悦城，03-397-8877。 前进的路上，别让梦想成为空想。如果时机正好，何不即刻拥有 Lexus 制霸豪华休旅，邀您此刻开启全新篇章。尊荣回馈，高额零利率，限时实施中。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中山北松山区的立法委员蒋万安。这次立委选举，恳请您支持实在做事、认真打拼的蒋万安。1月11号，请唯一支持4号蒋万安，让好立委继续拼。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西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2019即将结束，年初立下的目标完成了多少呢？别等待了，今天就是那一天，开始过眼神发光的生活吧。从摄影到理财，弹吉他到画水彩，任何你喜欢的课程都能轻松在哈好好学校找到。详情请上网搜寻哈好好学校。 女儿啊，你买回来的无二松子酥真香，吃了还想再吃哎。 那当然，因为无二的点心全是用养生坚果融合古法纯麦芽制作而成的，天然又不腻口。 太好了，过年就去无二买年糖，好吃送礼又有面子。 年节送礼，快上网搜寻无二点心。 下款，我是小春 Kenzi。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如果要做个开始，大约过想三年级，特别的期待下课回家特别急哦，叫我收拾好我的行李，背包插上妈祖庙香气，像是在出任务。 Hello， 飞碟电台的听众你们好，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小时第二段，我是大田， 我是豪平。 现在听到这个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那刚为了找这首歌呢，我乱讲了一个歌名。 他刚刚对着我们对面的那个讲说啊，那个 对我们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讲说，给我蔡健雅的《乌云雾云》，快走开。他只记得 傻眼， 只记得这句， 不是这歌名吧？ 这是像想要给我那个魏如萱的那一首什么？魏如魏如、哦、 差不多是这个 魏如萱，魏如我突然忘 魏如萱， 魏如萱嘛，没错，对对，我没讲错。 好，那这个歌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歌也蛮适合一年四季，然后冬天也很适合听。 而且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是电台外面的天空其实确实是有乌云的、哦、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的是一个好天气的平安夜，然后可以不会天气不好啊，说把乌云赶走啊，把坏心情赶走，来播这个歌送给大家。 弄走开啦， 来听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跟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 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 Hello， 现在我们是3:36，继续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刚刚有我讲观众朋友，然后有人更正我， 对，是听众， 是听 众，这是最难改的。 对啊，因为都是平常都是在做电视节目。来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个豪平小虾，嘿，你好 ，Hello， 你好， 我是小胖，嘿， 小胖。 然后我今天要点那个我们的教母之歌，那个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哦，你说那个玛丽的那个、啊、玛丽之歌。 对，我们清点教 清点教教母， 对教母诗歌，对那个留言区全部都刷起来， 留言区刷起来，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欸、 对， 啊我们今天只有今天代班了、啊，啊玛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还不太确定。 好，没关系， 大概知道吗？ 应该这个礼拜后吧， 这礼拜之后的事情。 如果他玩到有到两个礼拜，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他借钱了， 乐不思蜀， 对啊。好的， 好，那对，那就是我先要讲原因吗？ 讲，为什么点这首歌？ 我、哦、没有，因为他就陪伴我们，就是小时候，哎、欸，这样讲会不会神奇？小时候啊， 没关系，他现在听不到。 学生时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听到他的广播啊。那时候的玛丽不够派，还会挂人家电话的。那时候真的很有个性， 他现在也是。现在还是蛮那个有个性的吧？ 他现在比较圆融了，他现在圆融非常。他以前是那种很像是叛逆少女的， 好好笑、哦、的感觉。可以听到人家听众讲主持人坏话， 对、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班，然后听众打电话进来说跟你讲之前的主持人怎样怎样怎样， 很有趣哎、欸。 哎、欸，我现在跟、啊、我现在跟那个玛丽一起在主持那个综艺《三国志》啊，就觉得说哎、欸，又认识到另外一面的玛丽，很有趣、很可爱的一个人。 嗯，你现在在帮他加分，对不对？ 对啊，帮他加分。 豪平加油啊！一开始我又有帮你在网络上报我，就会想说你是被排挤，后来好像不是，我还帮你破脸说不要排挤黄豪平， 就 后来好像没有了。 黄豪平很受大家欢迎的。 真的啦，就是他们担心说《三国志》的其他人会所谓排挤或欺负，可是其实真的没有，大家就是好玩。 有你也不会知道哦，不是，没有， 现在是正大光明排挤， 开玩笑的啦，开玩 笑的，开玩笑的。 好，我们来播这个， 两位加油、哦！ 好，谢谢你、哦， 谢谢小胖， 就这样，拜拜。 再播《教母之歌》， 事情不是你想的样。 全世界的白眼。 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我们经典教教母玛丽，由马克玛丽作词马克作曲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听 好听。哎，我其实很少听到玛丽唱歌，就节目上 有才华， 节目上也没听过。然后刚才我看大家留言就讲说，真的只有趁这个时候才可以点这首歌，不然被玛丽念。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是 像我就会播自己的歌啊，我就会播很多遍。 因为玛丽已经是听起来，你那个表情看起来就是什么？我就是厚颜无耻啊，怎么了吗？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有我厚颜无耻是你讲的，我不是厚颜无耻，我是乐于推荐自己， 就是毛遂自荐，毛遂自荐， 对，毛遂自荐。 然后玛丽的话，玛丽好，她其实那个个性上面有一点点害羞，我觉得她是闷骚。就他每次讲说、 这段主线歌帮我们录起来， 没有，就他，例如说他是每次我们节目上面大家说要秀比基尼，他一直讲说不行不能不能秀，然后他硬是套了一个奇怪的肉胎装，什么外面再加一件比基尼，就是他自己是非常对这种东西展露自己这件事情感到害怕， 他 就观察这种 感觉，他可能不希望焦点太在。在他身上吧， 所以如果说有观听众朋友， 他乐于当一个很称职的主持人的角色， 当个绿叶的， 有可能啊。 所以听众朋友点他的歌的时候，他可能就觉得害羞。 毕竟他是，你看他的发迹过程也是从幕后慢慢走到目前。 是，哎，我发现一点这首歌出来啊，好，就好多新的面孔冒出， 留言就暴动， 留言区就暴动了，大家刷起来。 还是我们就一直播这个？ 对啊， 播到结束， 播到结束这样子。来，我们 跨下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还有听众朋友在线上吗？来，我们接听新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嗨，你好，豪虾，豪虾，你好， 你好， 哎呦，你好， 你怎么称呼嘞？ 哎，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我、新庄， 史瑞克， 新庄好地方。我是新庄人。 好的，史瑞克，你要点什么歌呢？ 我是要点拖拉库的《飞向阳光，飞向你》。 飞向阳光，飞向你。哇塞， 哦、oh ， 很老，有点年纪的歌。 对你来讲，这首歌有什么意义吗？ 这首歌，因为我现在正准备要回宜兰，要回台北的路上。宜兰飘雨啊，所以希望回台北等一下是好天气吧。 好哎、欸，好的好、啊，大家都需要有你的祝福 哦。所以你是在宜兰工作还是读书？ 没有啦，就跑业务，然后有客户在宜兰，然后就是会去宜兰这样。 哎，那你现在车子在开的过程中吗？不是吧？ 没有没有，准备上交流到那个旁边的 Seven。罗东这边的 Seven， 对对对啊， 不能边开车， 我安全，嘿，安全驾驶，安全驾驶。 你平常就会听哥哥妹妹有意思吗？还是 会啊，会啊，会啊。 哇，所以你是等于说中间停下来了，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再给 Seven Eleven 休息了，赶快打开手机听听看。哦，今天有节目啊、有代班 DJ， 然后打电话进来 call 你这样子。 是啊，昨天就有听他们讲说你们今天会代班了，然后哇，好新奇的组合啊， 好新奇。 然后你们今天的那个主持这样子，哎、欸。就是节奏也很喜欢啦，就是开心开心。 好了，我相信 谢谢 主管们都听到了。哎， 对，我们一直在暗示敲碗。 我不是薪水小偷，我不是薪水小偷。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你的主管啦，不是你的主管，我是说飞碟的主管。 飞碟的主管已经听到你的建议了， 对对对， 他们会帮我们开节目的。好，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拖拉库的这首《飞向阳光，飞向你》，谢谢你哦， 谢谢 谢 谢 谢 谢，拜 拜。 彼此的秘密。 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再推荐，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歌坛闪耀星星，由江惠妹演唱，听海作曲人，华语乐坛重量级制作人涂慧源老师精心打造。吕杰飞从青涩无知的偶像练习生，蜕变成创作、舞蹈、歌唱实力兼备的全才音乐人。除了词曲作品广及全亚洲外，吕杰飞埋首钻研唱歌技巧，流行、爵士、说唱都难不倒他。是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美型歌姬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爵士舞功，下一站为了与你相遇。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国门第一眼，台湾新地标，中越美术花园，六十米名人首席林荫大道，桃园特区双子星绝美地标，超精华地段，超净化豪宅，104席限量专属，台湾最美新中越，120坪中越美术花园，03-356-6677。 今年围炉完，初一去哪玩？ 当然是三代同堂去兜风喽！ 还好我们已经换了 Luxgen URX， 搭载 ARD 抬头影像系统和 ACC 跟车技术，用高科技守护天伦之乐。 URX 全新上市，旧换新79.8万起。 URX。 阿仔啊，恭喜哦！新婚都买新厝，双喜临门了。听人讲吼，搬厝都要买新床，也要安床，暗都就无用诶。 嘿呀，为了你新厝甲买床吼，我做足侪功课诶呢。我有 CNS 标准诶老 K 牌弹簧床，带完这座优质床垫，好困个舒适，老人囡仔都满足介意诶。 安尼我马上来去买老 K 牌弹簧床。 对啦， 老 K 牌弹簧床贴心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能开启活力的一天。老 K 牌订购专线0800-321-086。 有栖田鼓动真实谷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我是圆圆，我的新歌《Amor》正式发行，听一下嘛！详情搜寻 DJ 圆圆。我是圆圆，我的新歌《Amor》正式发行，听一下嘛！详情搜寻 DJ 圆圆。 我是谷谷吕思维。 好的，大家好，我是大天， 我是黄豪平。 现在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力昂的新歌，叫做《说说话》。那张力昂呢，其实在去年呢也有出单曲，也有出一张 EP。那今年又强势的乘胜追击，这个《说说话》呢，是来自他自己个人的人生成长经历。好像最近这个话题好像蛮有共鸣的哈，就是要趁把握时间啊，不管是哪一些朋友，如果你能够约到他，就尽量把他多约出来。 人生就是得到，不然就是学到嘛。反正 我觉得来来去去都是有，但是今天是一个很值得庆祝的节日啊，大家在耶诞节啊什么东西，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呢他有自己的人生的议题要处理。 嗯，对，就是希望大家呢把握当下，然后多、嗯、多多珍惜可以跟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或是你在乎的在意的人，然后真的是有空就要多跟他们说说话，关心他们一下。 对啊，谁说一定要今天一定要跟伴侣在一起？你有家人嘛？你一定有家人啊。如果你没有、嗯，如果说真的刚好一个人在外地啊，或怎么样的话，哎，你可能也有一些朋友，要不然你也有宠物啊什么的，赶快跟你珍惜的人事物一起度过今天，我觉得都好。 就不要一直只看到不开心的那一边， 是的。 然后开心的部分就要好好的珍惜它。我们来听一下张力昂的《说说话》。同时呢，也要感谢大家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聊聊天，这样 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啊， 过气了， 过气了呢。 好了，休 息嘞， 有机会再来玩呐、 啊。对啊，我觉得每次来这边，不管是我几乎每次都是来代班的，就是比如代玛丽的班，代马克的班啊，或者是谁谁谁怎么样，哎，偶尔坐在这个地方， 谁谁谁在忙， 就刚好忙啊，怎么样了，怎么样了，这 好， 觉得很开心啊，希望还有机会。 好啦，拜拜啦，有 拜拜， 有缘再相见呢、啊，拜 拜拜。 发现波切利。 Il dubbio dentro me e ho smesso di sperare, ma un tratto tu risvegli nel profondo un fuoco che mi accende. I return to love e per regalarti il mondo, and I return to love, e resterò. 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莉·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五首新作。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忙了一整年，辛苦了，该让自己休息一下。爱车也辛苦了。 SUN 汽车保修联盟提醒您，趁岁末陪他回厂进检，